要更加自觉地追求德艺双馨，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联作协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文艺领域行风建设。孙春兰、黄坤明出席会议。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各地打造产业集群，引领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今天播出纺织老厂变身时尚新高地，采制总台记者车丽、杨守华，无锡台记者蔡丽莎。 每件衣服吊牌上面呢会有一个小小的芯片，扫描到这个芯片就知道它去往哪一家门店。 不需要过多人工，智能物流系统能实现自动化的货找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某服装企业的智能物流园。该集团副总裁江南说，从江阴新桥小镇发出的新款服装，最快第二天就能挂上遍布全国5000多家门店的货架上。 几千家门店要求配送产品的时候，由信息中心计算出一个准确的配货量，只要30秒，产品就能从定位进入到最后发货的程序。 新桥镇这个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镇是全球最大的精纺面料基地。陈立芬所在的企业是全球最大的毛纺生产企业和高档服装生产企业。 我们每一季开发的产品都能够给到国外大牌启发，他们会应用我们的开发的许多款式来大批的一个生产。 面对疫情的冲击，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深刻复杂变化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挑战。如何逆势突围？江南的答案是立足模式创新，大胆挺进产业链价值链高端。 今年比较大比例的增加线上呢，我们出现了47%的增长，实现了19.5亿的营收。 如今智能制造已然成为时尚小镇的标签。2020年，新桥时尚小镇实现主营收入1232亿元。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党委书记何一方说，未来新桥还会继续依托纺织产业的基础，纺出新时代城镇化的新景象， 努力将新桥打造成世界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纵横。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14/5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增长18%以上。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根据规划，到2025年，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以上，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2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10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规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工程。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综合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工具及差异化监管措施，促进形成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航天领域杰出代表，围绕飞天筑梦写忠诚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凌宇报道。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总工程师孙军表示， 载人航天的飞行控制呢，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保障绝对安全。任务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同志都是连续40-50个小时不眠不休，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去攻坚克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总体技术局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助理董能力表示，明年我们将进入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 我们要进行6次发射，要完成2个实验舱与空间站核心舱的交会对接、转位组装，这是我们空间站建造的重大挑战和决战决胜的关键点。 航天员汤洪波表示， 我在太空曾经给我孩子写过信，希望他眼中有阳光，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梦想，航天事业星辰大海，正在等待着年轻有为的你。 此外，十年来带领团队攻克了30余项核心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20余台空间站重大科学实验设施的王科，先后参与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和空间站研制工作的北京青年榜样百林后，也分享了他们在岗位上投身航天、甘于奉献的故事。 记者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专场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预计将有约20万人次城市志愿者服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总台驻北京记者季乐乐、傅海亮报道。 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李健： 建立了冬奥会城市志愿者赛事指挥体系，针对各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和北京新闻中心等重点部位制定专项工作方案。 据了解，共设立城市志愿服务点位758个，目前城市志愿者已于12月5日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上岗服务，预计2022年1月25日开始全面上岗服务。 经过紧张救援，山西省孝义市1215透水事故昨天下午20人陆续获救，2人不幸遇难。总台驻山西记者贺威通报道。 12月17号下午2点15分，第一名被困矿工被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抬出井口，此时距他被困井下已经39个小时。12月15号23点左右，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因盗采煤炭资源导致透水事故，事发时26人在井下作业，其中4人安全逃离，22人被困井下。来自山西各地的400多名专业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救援。武警吕梁市支队参谋长李小波： 首先对周边地域进行勘查，维护现场的秩序，确保我们被救矿工能够及时有序的转场救援。 17号11点15分，救援人员终于和被困矿工取得联系。 现在呢是12月17号的14点15分， 相隔46分钟后，第二名矿工也成功获救。此后升井速度逐渐加快，17点55分，第20名矿工已安全升井，被送往医院救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生贾红艳： 我们对每一位升井的人都已经配备了专门的医护小组，送来的伤者呢都还是生命体征平稳的。 警方初步侦查，非法盗采犯罪嫌疑人共8人，目前已控制7人，另外1人已网上通缉。 国务院安委会昨天决定对山西孝义盗采煤炭资源犯罪导致透水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要求山西省抓紧组织调查取证，全力追捕在逃人员，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迅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深入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盗采行为，要求各地各部门确保安全保工，稳定保工。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6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6例，其中浙江44例，陕西5例，内蒙古4例，广东2例，四川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1例，本土2例，均在陕西西安。截至12月1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556例。截至12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5,061,000几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252亿元，同比增长12.8%，比2019年同期增长6.9%，完成全年预算的96.8%。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3,924亿元，同比增长2.9%。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委近日联合制定了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明确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推进机关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加强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开展学校食堂餐饮节约行动。 全国乡村旅游工作现场会昨天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1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会议还组织了创新引领乡村旅游未来专题展示，从技术应用、管理模式等方面呈现了乡村旅游多元创新路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2年纪录片片单，同时启动总台中国首次太空 8K 超高清拍摄和空间站巨幕电影《飞越苍穹》项目。本次发布的50部纪录片内容涵盖纪录电影《冰雪之约》《华夏之脉》等多个板块，重点作品有《大敦煌》《飞越冰雪线》《智能时代》《野性四季》《珍惜野生动物在中国》《月背之上》《中国探月工程巡礼》等多部总台原创精品。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2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制作的4集大型 4K 人文纪录片《澳门之味》，今天起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大湾区之声粤语广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多个平台重磅起播。该片以美食为窗口，讲述食物背后的新时代澳门故事。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多国人士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出色，相信北京将呈现一场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俄罗斯索契市市长阿列克谢·科派戈罗茨基表示，相信再过不到2个月的时间，中国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也将永远留在世界亿万观众的心里。埃及奥委会日前表示，坚定支持中国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并预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波兰奥委会主席安杰伊·克拉斯尼茨基日前表示，波兰将尽全力为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创造最好的条件，帮助他们取得好成绩。 本台消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17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结束第7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新一轮谈判将在今年年底前启动。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196万3258例，累计死亡病例533万101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45136例，新增死亡病例576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616347例，死亡80525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0469例，新增死亡病例1983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当地时间16号表示，一场病毒风暴即将袭击美国。他预计未来3周至8周内将有数百万美国民众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日本冲绳县政府当地时间17号发布消息称，驻日美军汉森军营有99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是12月初从美国抵达的美海军陆战队队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7号表示，针对英国政府今年8月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为由对7名俄罗斯公民实施个人制裁，俄方决定对7名英国公民实施禁止入境制裁。 日本大阪市北区商业街一栋楼房17号疑似遭人纵火发生火灾，截至发稿已有24人死亡。大阪府警方表示，据推测，一名50-60岁男子涉嫌携带不明液体纵火，警方已成立专门部门进行调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李浩、郭鹏，主播郑兰、尹琦。 本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